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印四紧蹙眉头，娓娓劝施事伦道：“啊，石爷脾性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出了名的造型。今儿这事儿，瞧我薄面，且撂开手。你是朝廷驻石之臣，量去放大些。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回头我禀知太子，叫他登门赴京请罪。”见施世伦兀自将跪不语，泪光满面，印堂在旁跺脚埋怨：“哎呀，昨晚你少灌点黄汤，你就是不听。为你这不争气的毛病啊，阿玛都恨得牙痒痒的。今儿这可倒好，连老师都作践。”印额满以为这两个哥哥定要帮自己说话的，不料都异口同声地责怪自己，不觉愣了。其余官员人等也各自无趣，正发愣呢，印四已回身命众人：“快搀老师上轿。老九啊，你亲自送方竹先生回南横街。你们愣什么？”印额仆人们见连郡王动了气了，又见主人无话，只好答应着上来，做好做歹扶着一声不言语的施世伦上轿，由印堂骑马护送一径去了。印四俨然主子般厉声指挥：“把棚子拆了，东西往回搬。”印额气得一跺脚，也不打招呼，扭头便走了。第二日便是中秋节，头夜康熙睡得很好，一大早起来先拜了天穹殿、钟粹宫、钦安殿，又至斗坛捻香进了早膳，又至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，这都是官样文章，却一样也省不下来。他耐着性子坐在宝座上听臣子们一篇一篇的万寿无疆赋，什么海晏河清、圣智备化万方，又是黄铜白走共享盛世成平之福，

果见南诏女墓已经排好了班次，西边贵妃钮钴禄氏为首，挨次惠妃纳兰氏、容妃马嘉氏、德妃乌雅氏、宜妃郭洛罗氏、成妃戴嘉氏、定妃万流哈氏、密妃王氏、秦妃陈氏、香妃高氏，还有十几个上位诞育皇子的，如陈氏、瑟赫图氏、石氏、陈氏等等，还有新选的郑春华，只是个嫔，胤祀却知他和太子胤禛甚有暧昧，和一群答应常在低等嫔御站在了一处，一色的青缎旗袍，高梳把子头，脚踩花盆底儿，俱都垂手侍立。东边以太子胤禛为首，挨身便是胤禛、胤祺、胤祚、胤堂、胤慈、胤陶、胤祥、胤禄、胤礼、胤一等一大帮阿哥，大的三十五六岁，长髯垂胸，小的尚在总角，粉妆玉琢，四百多个有头有脸有体面的太监宫女也都暗房分立东西，女的人人花枝招展，男的人人神采奕奕，都是规规矩矩站着，只21个未嫁的和硕公主是娇客，显得随便些，叽叽咯咯的说笑个不停。看了一周遭，没有见胤娥的影，胤祀深悔昨日没有多和他聊聊，但此时急也无益，只好看情形处置，也许胤娥称病不来，或来了也未必就敢闹事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正胡思乱想间，却见胤提胤祉快步进来归了班次，接着便听李德全高唱一声： 康熙老佛爷圣驾到。 这些阿哥里头只有14阿哥心里清楚，今晚10阿哥是存心大闹一场，他刚从木兰围场奉旨回来，就去访了9阿哥印堂，京华风云已是历历在心，却毫不动声色地静等着这出好戏。14阿哥和印祥是同年人，一样的人侠豪爽，一样的习兵好武，连个头模样也颇相似，他却和胤禛是一母同胞，都是德妃乌雅氏所出。但清代皇子制度，阿哥无论嫡庶，悬壶坠地，保姆就抱出去交给乳母，各自8个保姆8个乳母，还有所谓针线上人、浆洗上人、灯火上人、国造上人、一道绝乳，又添8名读过书的太监，谓之安达，教语言、教刑部、教礼节，举手投足、左右顾盼，均按规矩来，雅步从容，仪态万方，并不受之父母，各兄弟间也只急让而已，所以无论父子、母子、兄弟，骨肉亲情、天伦之乐都是说不上的。胤禛生时恰因孝成皇后产子而伤，例外的抱进了钟粹宫，辽魏皇后膝下荒凉，为了这档子事儿，招惹了其余阿哥妒火中烧，在14阿哥那里耳濡目染，日积月累，不知撩拨了多少风凉话，因此14阿哥自幼和胤祀一杆子人打得火热，自己的胞兄胤禛倒不相干的。此刻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坦然自若的胤禛和嬉笑顾盼的胤祥，一边随着迎驾磕头，心里不住地暗笑，猛听众人喊了一声万岁，便跟着磕头山呼万万岁。罢了，康熙笑容可掬，双手虚抬了一下，今儿是家宴，大家痛乐，不必拘礼，往年这时分是赐宴群臣，他们享了君恩， 却得不到与家人团圆。今年变了一下，白天赐宴，晚间各自回去，各得其乐。胤祀想得周全呐。 说罢便更了衣，换了天鹅绒纱台冠，绛色江绸夹袍外，又套了件石青缂丝棉金龙褂，腰间束了一条金带头线纽带，足蹬青缎两里皂靴，徐步走向玉亭前的拜月台。此刻风清气爽，碧澄澄的天上月轮交结，柔和地洒落着水银似的光。拜月台上香烟缭绕，岸上供着炉、镜、鼎、钵、赤虎料珠、琉璃碗、金龙油灯，旁边罗列着金轮、银轮、瓷轮、银马、银象、银鱼、银罗、银将军、银男、银女、银盏、银冠、银伞等等法物。康熙向银盆中灌了手，神情变得异常庄重，蓦然长髻到地，仰面静静看着昊天海月，喃喃祈祷： 总理和珅，臣爱新觉罗玄烨，勋木锦奏上天，夫人生在世，事功易，成功难，成功易，终功难。善于始者，必慎于终，此乃玄烨心中事，完人自古无止。臣愿克俭受算，求一完人，为上天莫察庇佑。 因为离得很近，胤禛听得清清楚楚，想起父亲一生呕心沥血，一刀一枪开创基业，夙夜不倦，孜孜求治，已成亘古一代令主，居然情愿减寿以求全名，不禁吃了。正沉思间，康熙转身笑道： 拜月已了，大家随意入席赏月吧。七岁以下皇子可随母亲同坐，照料好了，不要进得太多，谨防伤着脾胃。 宴宴是早已预备好了，共是30桌，错错落落散处在假山旁水榭亭侧，一桌桌珍馐佳肴剁得老高。康熙的一桌就摆在月坛下，中间一个五福盘，摆着鸭丝燕窝如意，鸭子熏白菜，五香烧袍肉团盘，丹桂汤，羊肉片，四周一色珐琅碟子点心，什么桂花糖馅月饼、象眼小馍头、饽饽、面桃、西瓜、哈密瓜、葡萄、苹果、荔枝，也不及细数。康熙阴笑着对胤禛道： 难为你这次清理亏空，差事办得好，不像往常瞻前顾后的疲软，朕心里很受用。你是太子，和朕同坐说说话吧。 因见鄂伦带进来，又说道： 吩咐御膳房照这里的样子在园门口摆4桌，你们陪着武丹也乐一乐，抬一桌席面到玉庆宫，赏太子妃子、时事和太子世子们用。 说罢举箸，众人方拿捏着进膳。满园清亮的月光下，但闻杯盘微微作响，却一声笑语不闻。康熙心知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场之故，又阴笑道： 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和臣子们一处吃酒呢，哪个有笑话啊，逗得朕乐了有赏。 胤禛率先躬身站起，但他素来温文尔雅，并不长于此，思量许久才说： 儿子 当得成奏。前儿听人家说一个，却是本朝实事。去年罢官的济宁道徐求任在任时，有个姓王的杀了姓尹的，人犯拿到，徐求任指着姓王的拍案大骂，夫妻一道，再在三纲，人家好好夫妻，凭什么你就敢拆散了，叫人家活一守寡？哎，现在我把隐妻判给你，叫你婆娘也尝尝守寡的滋味。说着瞟了一眼贫玉队里的郑春华，郑春华忙别过脸和陈氏说话。康熙愣了一阵子，回过神来，不禁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人是明珠见的，不料还有这份才具，绝妙判语啊，这个笑话好，把朕写的香妃竹扇拿一把赏太子。下一席坐的胤禔却是明珠的外甥，明珠秉政20余年，权倾朝野，因与太子作对早已罢官了，见太子说这笑话，心中不禁大怒，人都死了，兀自不肯放过。因罢斩起身笑道，人说鸡有五德，我府里喂着一只波斯猫也有五德，见鼠不捕人也，鼠夺盘中之鱼能分而食之亦也，宴宴宾客盛馔一设闻风即来礼也，好吃的东西藏得再密都能偷到智也，每入冬天寒必先占熏笼取暖信也。言犹未毕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。印堂在第四主，早已听出二人互相攻讦，便有心揶揄，因起身笑道，儿臣也凑一个，苏东坡的儿子生性最蠢，那年因下大雪，东坡最伶俐的一个小孙子因顽皮不肯读书，苏东坡便命他跪在雪地里背劝学篇，儿子瞧见就也跪了。苏东坡问，你为什么跪呀？傻小子说，你动我的儿，我也动你的儿。话音刚落，已笑倒了众人，几桌妃嫔们手帕子掩了口，咯咯咯的笑得前仰后合。康熙笑得抚着胸口道，老九素日沉默寡言，难为你说得好，赏他一令送旨。胤祀不禁抿嘴一笑，正搜索府寺也要说一个，却见胤娥大大咧咧迈着步子进园来，心中不禁猛地一沉，忙要招呼时，康熙已经瞧见了，笑着问， 哎呀，你哪里钻沙去了？懒散成性，不成体统，罚你说个笑话。 是。 胤娥率性鲁直，不藏心机，颇受康熙喜爱，一向就骄纵，一边凑到第三桌，口中笑道， 不过说的不雅，前年我奉老佛爷圣旨山西镇梁，去永济看了看普救寺，那里却有一桩风俗不好，拉屎开屁股不用纸，都用的书接杆做根棍儿，美其名曰厕筹。 说到这里，众人早已一怔，却听胤娥又说， 儿子想别人也就罢了，当日张生崔莺莺西厢之会，那崔莺莺倾国倾城之貌，羞花闭月之容，用这玩意儿开屁股，那开得干净吗？ 众人起先还怔怔的听，

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有声无泪谓之嚎，谁知你们。印祥十分解气，得意洋洋的，还没解说完，啪的一声，脸颊上早招了印娥一记清脆的耳光。 你是哪路神仙？银剑才下作种子，就懂得跟太子爷四哥后头拍马屁，溜钩子舔屁股。 唾沫四溅，正说着，印祥一个漏风巴掌回敬来，打得金花四冒，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成一团， 打起来啦！ 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，顿时御花园乱得一团乱麻似的。武丹、鄂伦岱等侍卫在外边听见了，一拥而入进来护驾。见是这种情景，不禁都愣了。要上前拉时，康熙又没发话，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。太子抽身过去，炸子的手喝止着，但他素无刚气，此时谁肯听他的？胤禔假惺惺地摆着大哥派头虚吆喝，胤祉胆衣挥扇，劝了这个说那个，胤祺胤祚素来老实，抖着嘴唇，惊慌四顾，不知所措。胤祀此刻倒定住了神，挥扇品茗，沉吟不语。九阿哥、十四阿哥帮着胤娥又推又搡，其余皇子有的帮打太平拳凑份子，有的脸色苍白瞠目结舌，有的加七加八说些莫名其妙的风凉话。哎，看打着，哎呀，何必呢？胡搅，哎，乱来。还有几个阿哥等人粘在右冲，早被乳母们护到了一边，吓得咧着嘴大哭大叫。一时间，御苑中人如热锅蚂蚁，声似鼎沸之水，嘈杂纷乱不堪呢。康熙突然咆哮了一声：“都住手！”让两个小畜生打，好生打，往死里打。他终于憋不住了，儿子多了，人各秉性不一，康熙元也知道他们间有不和气的，原想不过为有的受信用，有的没差事互相不服，不料竟是事关国策，旗鼓鲜明，兵炭不能同炉啊。康熙这一赫然震怒，皇子们无人不怕，一个个脸上青红不定，诺诺连声后退。胤娥、胤祥满身灰土爬起来，脸上都是乌一块紫一块。胤娥啐了一口，转了脸。胤祥举目一望，觉得除了胤禛都是外人，扭曲着面孔抽搐了几下，呜的一声嚎啕大哭，伏地诉道： 儿子失礼，凭着阿玛发落，只求万岁今儿当着众人还儿子一个公道，说明儿子的亲娘到底是不是银剑残。 这件事儿原委根由，就是一车话也难以说清，但今天晚上明摆着是胤娥有心发难生事，又先动手打人。康熙怔了一下，说道：“ 你起来，你母亲阿秀是吐谢图汗的公主，身份贵重，只因命犯华盖，多灾多病，朕特旨允许舍身出家，不要听小人们放屁，朕这就赐你母亲名号，晋封张家氏为敬敏皇贵妃。隐娥，朕先不问你荒废学业终日游荡，你戒淫的事，露乳廷臣的事，朕这会子都懒得问，只你今夜举止如此无耻放肆，是为什么？你活够了吗？ 不是儿子活够了。 胤娥在下头， 已与九阿哥、十四阿哥计议，揣透了康熙的脾气，越硬挺越赏识，因一口顶了回去， 是人家要逼死儿子，你老知道，从他们清理亏空，死了23个朝廷命官，儿子不想当着第24个，原旨说清理以4个为主，老十三凭什么公开的溜圆射人呢？啊，屎壳郎钻纱帽，硬冲黑包公，万岁您别瞪我，就是死也得把话说完，像这么着窝里炮，拿着亲兄弟一个一个的宰，弄得宗室贵戚家家如坐针毡，哪一朝有过？三哥的银子是万岁爷垫出来的，其余的兄弟谁家不是精穷啊？啊，有什么好心情陪阿玛说笑话取乐呀？ 说到这里，不知哪句话触动情长，两串泪珠扑簌簌的顺颊流下。康熙原知道因胤仍胤禛撑着劲儿，十三阿哥在户部办实事，必少不了得罪人，想不到竟弄到皇子典当家的，不由得这心里一沉。正思量间，胤禛起身淡然说道：“老十，你觉得胤祥不留余地，你留余地吗？施世伦一碗清水到底的官，你当着千人万人就这么羞辱他，你还叫我们办事不叫了？”殷江胤娥昨日在大郎庙那档子事儿背戏说了，施世伦昨天晚上见我大哭了一场，又赶着过节，怕主子知道了难受生气，没有奏闻，这样的忠良我们做阿哥的凭什么要作践他？胤祀斟酌了半日，觉得不能不帮着胤娥顶一顶这个硬头钉了，阴着说道：“老十是糊涂，不过事出有因呐。施世伦也有不是处，明知胤娥在大郎庙，偏就火上浇油，筛着大罗从那里过，好歹也该回避一下的。”胤禛笑道：“哼，老十府里奴才，要不拦轿骂街，施世伦就敢放肆拿人吗？”胤堂冷笑着：“哼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施世伦说到底是汉人，要没人放纵他，就敢那么张牙舞爪？”胤祥气得脸都白了，大声顶回来：“施世伦天下第一清官，这是万岁的话，清理亏空是万岁的旨意，收来的钱归了国库，笑话，这事儿论的什么满人汉人？九哥，你去山东赈灾，手下的官儿都是满人吗？”一时间阿哥们七嘴八舌，各置一词，红着脸唇枪舌剑，又是一番热闹情景。 都住口！ 康熙断喝了一声，权衡再三，他很快就清醒过来，此刻自己只要稍有同情胤娥的表示，消息传得比风都快，不出3日便举朝皆知，胤仍、胤禛和胤祥的差事就更难办了，便夺至胤娥身边，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自古通理，你这畜生竟比作强盗打劫，朕知道你们不服气老四、老十三办的差事多，你们回去扪心自问，是朕不给你们差事，还是你们不要啊？康熙44年，朕就说过，叫老大、老八、老九去管户部，你们都有病啊！啊，身子骨金贵吗？好差事，颜面光的差事你们抢了，苦差就推给他们。他们办得认真了，你们又眼红，以为朕不知道吗？”一句话说的胤禛、胤祥几乎坠泪，这些话

北京时间9:00